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十三集，灰眼修罗赵普。展昭追那个黑衣人，越追越纳闷，展大人武艺高强，特别是轻功，可前面那位的轻功竟然也不弱。展昭跟得紧，前面那位也跑得快，不过似乎不认得路，拐进巷子一看是死胡同，又杀回来，边跑还边骂娘。白瑞堂也跟到了，和展昭一起追，两人都是行家，就知道这位不简单，这内力这身手，关键从背影看高大威猛，似乎还挺帅，实在不像什么坏人，给人感觉还稀里糊涂的逃跑，还跑得蛮嚣张。最后这位大爷终于停了下来，踹眼前挡着自己的一堵墙。 他娘的，这什么鬼地方，鬼打墙啊，都没一条通路。 唉，你方向感有问题不？绕来绕去都在这儿。 是吗？ 白玉堂站在巷子口打量他，微微皱眉。 这人是不是外族？ 从身形上看，这男子十分高大魁梧，倒是不胖，穿着一身黑，很随意，一头黑发不长不短的，皮肤微微有些小麦色，似乎经常晒太阳。样子看不清楚，拿块黑布蒙着面，不过隔着黑布看侧面的轮廓，鼻梁够高挺，脸也窄，刀削似的。中原人有这种长相吗？一双眼睛他还有意无意拿手挡着，但从略高的眉弓可以看到一双鹰目。展昭和白玉堂下意识地对视了一眼，这人好威武气派，会不会是个混血，既像中原人又像外族。黑衣人被堵在墙后头了，他往后退了两步，又回头看了看展昭和白玉堂，这回头一看，他也一愣。 你俩谁啊？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这位够可以的呀，被追了半天没看清谁追他。 追你来的呀。 你俩追我干什么？我不喜欢男人的。 展昭嘴角抽了抽，白玉堂望向一旁，这人和展昭有一拼，功夫挺好，不过性格更二。 包大人想见你，不耽误功夫，就问你两句话。 展昭觉得这人气度不凡，虽然鬼鬼祟祟，但是鬼祟的挺张扬，总之他抓贼无数，不觉得此人是坏蛋，就客客气气跟他说话，谁知那黑衣人一听，赶忙摇头。 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不见包拯。 哎，怎么直呼包大人名字？ 展昭想了想，毕竟这人是小四子指认的，小四子自个儿都稀里糊涂的，别认错人了。 听说你杀过人？ 那可杀过不少。 你是江湖人？ 不算。 一个月前你杀人没有？ 一个月前没准儿。 展昭盯着他看了起来，此人看轻功内力绝对是内家高手，但江湖上这么点年纪有这点功夫的人没有一个是这样子的。听他把杀人说得稀松平常的样子，别是什么外族跑来的凶徒。 阁下怎么称呼？ 这个嘛，说不得，要低调。 展昭实在是没法帮他开脱了，这人又不肯见包大人，又不肯报名字，好像还杀过很多人，世上没这样款式的好人了。白玉堂在巷子口站着，原本也不关他的事儿，不过他观察那黑衣人的举动，似乎带着点儿与江湖人不一样的味道，感觉像是当兵的。如果真是个征战大漠的军人，杀过人倒是不稀奇，只不过宋军军规甚严，特别是九王爷赵普统帅三军之后，应该在塞北保家卫国才是，不会上中原来吧，还独自一个人。 这时后头大队人马赶到了。马车上，庞太师看到这边黑衣人被展昭他们堵在巷子里了，赶紧大喊： 贾护卫，快拦住他！ 那黑衣人一看庞太师，转身一跃就要上围墙，展昭嗖一声窜过去拦住他去路。黑衣人回转过来啧了一声，展昭蹲在墙头，刚才那一瞬间他好像看见黑衣人的脸了， 真的有些像混血，而且这人是不是眼睛有毛病，两只眼瞳颜色不一样啊，还是看错了。 庞太师见黑衣人被拦住了，大喜过望： 展护卫，快抓住这个凶徒， 是你杀了断刀门马门？ 展昭想最后确定一下，就多问了一句。黑衣人愣了： 什么断刀门？ 展昭皱眉，反应和白玉堂一样，这人应该不是装甲，但为何隐瞒身份行踪？庞吉站在马车上，见这边对峙但不动手，更着急了： 展护卫，别跟他废话，抓住他打入囚车木笼，带回去严刑拷问。 黑衣人回过头，单手捂着半张脸看着庞吉： 看什么看，本太师捉拿杀人嫌犯，你拒捕就宰了你。 宰了我？ 是啊，不服气啊，本太师在此，你个凶嫌还不束手就擒？ 展昭见那黑衣人深呼吸了几次，然后自言自语： 哎，我忍你，你个死胖子，有空打你一顿。 莫非他认识太师？ 展护卫，不要废话，抓住他回去审问，破了案我们好回开封。 展护卫，你就是展昭？ 是啊，你怎么称呼啊？ 我有事不能耽搁，放水怎么样？ 给我个放水的理由呗。 你可得守秘密。 展昭刚想开口，就见那人抬手轻轻从自己眼前晃过，虽然动作很快，但他手里一样东西还是被展昭看了个清楚明白。那是一块金色的令牌，令牌上九条盘龙缠绕于一起，正当中一个昭字。展昭一愣，想起了刚才一瞬间看到的那双不一样颜色的眼睛，不是眼花，这人一双鸳鸯眼，眼瞳一只灰色一只黑色，此人赫赫有名，可谓传奇。当年降生的时候几乎搞得宫廷大乱，16岁率军灭外族，攻城夺地，打得辽兵望风而逃，驰骋沙漠十几年从来没吃过败仗，不到30岁统帅大宋百万军马的金印少帅，人称灰眼修罗的九王爷赵普。 难怪功夫这么好，可他跑到刀斧镇来做什么？ 白玉堂就看到那人和展昭说了几句话，还让展昭看了一样东西，随后展昭就愣住了。同时黑衣人纵身一跃上了围墙，从展昭身边过去，展昭竟然没去拦他。 哎，站住，别让他跑了。 黑衣人此时已经跃上了墙头，刚刚站稳，就听白玉堂喊了一声： 小心！ 斜刺里一道寒光闪过，带着一股幽蓝，黑衣人一侧身避开，白玉堂抬手射出三枚墨玉飞黄石，将另一边射过来的三道银光击落。展昭低头一看，落在脚边的是四枚银色飞镖，镖身有暗色的光，暗器带毒。这时候抱着小四子的公孙也赶到了，公孙一眼看见了展昭身后的黑衣人就认了出来： 就是这人。 黑衣人抬眼看到了个瘦巴巴的书生抱着个胖娃娃跑得直喘。 太师，你的人放的暗器？ 什么暗器？ 黑衣人像是还想走，展昭突然伸手拦住他： 有人要暗算你，不能走。 多事， 我告诉包大人去。 你不是大侠吗？说话不算的。 展昭好像认识那黑衣人。 庞太师着急，见展昭不动弹，就看向身边衙役兵将： 来呀，给我擒住那恶贼。 爷哪里像恶贼？ 哎呀，你还嘴硬，信不信我长你的嘴。 包拯这差事不好做呀，这年头贼人这么猖狂。 其实这黑衣人正是赵普。说起来，赵普这次是偷偷溜来刀斧镇办点私事，他想尽量低调点，可没想到刚到刀斧镇竟然碰到包拯出巡，所以赶紧捂着脸跑。不过赵普在漠北荒无人烟的地方待惯了，这江南小桥小巷石板路绕得他昏头转向，因为一直迷路又想看个热闹，所以之前撞上了公孙。小四子听到那句话，其实是赵普跟身边影卫说的，他说的是 死人了，这不是包拯吗？可不能叫他看见我，赶紧溜。 小四子没听明白，误传给了公孙，公孙才会怀疑赵普杀了人。展昭忽然心中一动，起了些玩闹的意思来。 太师啊，这人抓不得。 为什么？ 这人包大人认识的，而且他也不像是贼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